中国著名艺术家艾薇薇近期推出了一部记录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纪录片《蟑螂》，我们也有幸请他来谈谈拍摄这部片子的初衷及内容，并对随后香港局势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相应反应加以探讨。首先介绍一下您的纪录片《蟑螂》的题材和拍摄的初衷吗？ 这部纪录片是关于香港去年的将近持续了大半年的公民或者公众的一次抵抗运动吧。2019年，我们是从5、6月份就进入了，一直拍到年底。整个过程我们有3个团队在那拍摄吧，它有时候一天很长，可以是24个小时，也可以是48个小时。在现场，最初的目的是记录这次非常特殊的公民运动，因为我们从最开始认识到这次运动它的特殊性，它是由一批年轻人，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也是有比较单纯的这种政治意图和理想的这些人，他们试图抵抗来自中国的中央政权对香港政策的加紧控制。香港是有很长的一段这样的历史，所以我希望把它能够记录下来，能够将人们付出来的努力和他们面临的困境比较客观的记录下来。实际上记录的目的就是留给后人看，或者是说作为我们认识一个事件的一些基本的依据。因为通常主流媒体是破碎的，互联网上的信息也是支离破碎的，所以缺少比较系统的全面报道和采访，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个的一个目的吧。那么我们做的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做了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事情。 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在拍摄过程中，您和您的团队又遇到过哪些的挑战？这个片子与您过去拍摄的公民抗争类题材的片子有哪些不同呢？ 拍摄是在香港进行，那么我觉得是不适当进入香港的，因为香港的政治环境那样的话很容易被作为一种借口或者理由，所以我们的团队呢是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同时呢还有在当地的正在工作的一些具有记者身份的人，所以这个团队呢人还比较的多，5、6个人吧，还有一些志愿者。因为我是每天关注嘛，我同时在推特上每天也将一些片段放在了推特上，实际上我对香港的关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和我们以往拍的纪录片最大不同是，这次拍摄面临大量的暴力场面，因为它的冲突是直接的对抗性的，而且是未知的，它的发展和判断呢其实没有人能知道，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拍它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吧。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安全问题，你如果看这个片子你就知道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在冲突之中，那么这个纪录片本身是成为了冲突的一部分。记录本身无论你想让它多客观，它实际上必须深入到核心部分，这个记录才能够达到所需要的真实。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还有和当地人的交流的问题都是比较难的。同时呢，我们当然也希望采访另一方的声音，我们采访到2个警察愿意接受采访，但是当然是蒙面的，是改变了他们的真实信息的。总之这个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事件是在发生过程中进入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常常是不可估计的。 在剪辑过程中，您是如何决定对事件放到片子里的选择？我们也看到多次百万人上街的游行可能相对来说是较淡一些，比如说元朗事件和后来发生的区议会选举的民主派胜利也并未在片中有太多的描写，而更多的是对抗争中民众参与与组织，比如说是理大对峙等事件的内容。 对于这样的纪录片，我不太侧重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这个是有事实然后也历史在记录，如果片子过多的去谈这些呢，观众会看不懂，因为他很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关心到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是希望把它相对来说简单化，就是民众的抗议是对专制的一种处理方式的抗议，逐渐由于 官方或者警方的这种不妥协，使这个抗议活动升级为一场街头巷尾的这么一次暴力的冲突吧，不是一次，是连续性的几个月的这个暴力性冲突，直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具有牺牲性的这结尾。我觉得它更符合一个故事的简单的逻辑，就是说抗争本身具有某种抽象性，它并不是因为简单的情节怎么发生了，它是香港年轻人希望自由，希望能够维持它的法治地位，直到这个被否认，那么他们做一些几乎是可歌可泣吧，是一种很伤感的这么一个结尾，然后再有一个对香港的前景的展望，大概是这通过逻辑来解的。 对于反修例运动的定义一直是当局和民间争夺的话语权的主要问题。通过这部纪录片，您想向观众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这部片子是否有特定的受众呢？ 说老实话，从刚开始我个人就可以预测到这个事件发展的走向。与这样的政权或者专制政权谈协商或者是希望交易，基本上是没有戏的，它是一个死胡同，从来没有过，所以呢，就是说专制做出让步，任何一点让步都会被认为是向他的权力的合法性的挑战。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很伤感的故事，它必然会有这样的结局。具体什么受众，说老实话我不敢有所奢望，因为我觉得西方所谓的在民族自由社会里的这些人对此的兴趣是极小，我也看出来了，那各大的这个电影节和媒体也不愿意接纳这样的电影，因为他们的最大的市场是中国，没有人愿意或者可以去断送自己的商业的一个目的。在西方，电影基本上已经堕落到只有纯娱乐化，那么是票房决定了电影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被允许或被追宠的电影大多数吧，基本上是腐败到让人嘬舌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对此也无所奢望，因为自己做制片自己制作的电影也没有什么来自外部的这个经济压力。我们希望它留下一个记录，记录本身呢是有它的尊严和历史的使命感，它最终会被人们想了解在香港发生了什么。蟑螂这个片子呢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记录。 您之前也谈到过您上部有关新冠疫情的纪录片《加冕》在发行的推广中受到行业内部的自我审查和阻碍，这部片子的情况是如何呢？ 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片子在发行中都受到了阻碍，不管是 Human Flow、The Rest 还有 Coronation 还有这个 Cockroach 这四部片子吧，包括我们的墨西哥的片子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为现有的体制是建立在一种现有的一个经济模式上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以票房和买方来决定了市场，所以说呢，中国是电影的最大的市场，它基本上垄断了关于电影的发行上的话语权，所以这部片子和我们的武汉病毒这部片子所遭遇的情形是一致的，尽管媒体是一致的好评啊，都是高度评价，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市场的。 片中也对参与抗争运动的不同人群进行了采访和记录，那么包括前线的年轻抗争者，受感召决定参加示威，此前并不关心政治的中年白领，普通市民和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等。那给您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一层面的故事呢？ 我觉得香港的故事是一个完整的板块啊，它不是来自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利益阶层的人，他是来自整个香港社会对已有的已建立的这个秩序的一种维护，而他们不希望这个秩序在一夜之间使香港变成了深圳或者另一个中国的城市，那么这个努力呢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片中有匿名的警察接受了采访，其中也有人也说知道对错但却无能为力，就好像与抗争者一样，所有人都被安排到写好的剧本当中，他们有人也想扮演超人的角色而不是演反派，您怎么看？ 我觉得现实是严酷的啊，不是这些警察，是你如果看今天的西方的各大公司或者政治领导人，他们对这种强权和中国崛起卑躬屈膝的这种很卑微的样子，你都会看得出来，这个还会持续下去，因为西方很简单，生存还是首位的，没有人能逃出这个圈子。 片中也有两个信息值得思考，一个是泛民的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提出的，就是这些香港民众的抗议动机是年轻人逐渐意识到无法逃避政治，因为其关系着他们的生活的全部和未来。另一个是在片中很多人都提到的，就是香港所经历的打压对世界的提出的警示，因为放任不管，最终这种强权方式将会继续造成伤害。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这些观点说的都很对，一个是香港是不是还有前途，如果按现在的情形来看，香港是没有前途的，它的所谓的前途也就是一块被奴役之地吧。西方是不是政治会有前途，这个也很难说，因为从近期的美国大选到欧洲所遇到的种种的困境，西方本身在政治上和权力结构上，它的政治理念上和哲学逻辑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说香港问题呢，相对来说只是一个提前的预兆吧。 片中出境的很多民主派人士，比如说黎智英啊、黄志峰、周庭等呢，随后也都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相继被捕入狱。这些所谓自由世界对他们提出的预警及他们的遭遇有什么样的反应？ 可以说基本没有反应。我最近在一个采访中说，这相当于剁掉了西方的一根指头，因为他问我西方应该怎么反应，我说当你的指头被剁掉一根的时候，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反应？不要说你们家一个人丢了，你们家一只猫丢了，你会不会有所反应？我觉得西方呢，基本上是一个迷恋在安逸和这种虚假的繁荣当中的这么一个腐败现实啊。西方的现实是非常腐败的，他不但对香港问题没有反应，对全球化的难民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反应，那么对全球化的阶级分裂，包括这种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过程呢，仍然是没有反应。我觉得这也是宿命吧。 尽管发生了香港的打压加重的问题和新冠疫情啊、新疆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欧盟还是在法德的驱动下与北京达成了新的。您如何看待这种人权与贸易经济脱钩的行为？过去数十年来，欧美多个政府都采取的主张。 欧美在过去30年当中都是用双标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的矛盾，人权和人的道义、尊严和所谓的发展国家富有的道义和责任，他们都试图摆脱，而只是为利益。在德国尤其是非常的重，那么现在和法国绑在一起，绑定了欧盟，也是欧盟整体的利益，所以大家都共同背弃了他们建立欧盟的一个原始性的道德基础。如果是这样做下去的话，欧盟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它只是一个利益集团，那么这个商业的利益集团最终会沉沦，因为它永远不可能抵抗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是在放弃了利益以后和它的竞争会更彻底，而且会更猛烈，最终会葬送欧盟的所有利益。 就关于香港这个问题上，美英政府的反应如何呢？看来是英国还是至少采取了一些 英国有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我觉得做得不错，因为英国能做的也并不多。那么美国在这个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啊，必须强调在这个香港问题上，最初向中国中央政府表示他们不会插手，但是现在呢，他们还是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我们都要看到西方政府是机会主义的政府，因为它是商人政府和商人集团，并不是真正的纯粹的政治领袖，所以说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都不奇怪。 随着就是拜登的上台，然后再加上欧盟这边最近的一些西方政客也提出要一面与中方合作，比如说气候变化等问题，一面再强调人权问题呢，您如何看待这种分析？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要脸的无耻的说法，他们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所有的欧洲政府和国家在希望和中国做一生意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利益，其他只是幌子。所谓的幌子是说，他们经常会说一些无关重要的事儿，而放弃一些真正应该被关注的事情。这种做法让人感到很卑鄙，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它是有它的历史性的条件和历史性的目的的。 他的邪恶远比不上西方的虚伪，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性的这种条件，而具有可能来维护人权的时候而放弃人权，就是一个大的倒退。 感谢艾薇薇先生接受采访，感谢毕淑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